ChinesePod.com 叔叔，你来啦！ 是啊，一转眼你都大学毕业了，真有出息。 哎，好不容易才毕业，上学的时候想工作，现在毕业了又不想了。 那是，做学生是最开心的，不过工作也很好啊。你学了那么多本事，是时候用了。 现在有本事的人太多了，名牌大学毕业的都找不到好工作，我这种普通大学毕业的就更没戏了。 年轻人要有自信，叔叔告诉你，现在讲的是工作能力，不是文凭。你实习的那家公司怎么样？想继续做吗？ 我不想干了，工资太低，而且我也不太喜欢。 这样不行，眼光不能太高了。 我的要求已经很低了，现在好多公司都欺负大学生，钱少，而且学不到东西。 那种公司不能去。你别急，叔叔帮你找找，你把简历发给我。 谢谢叔叔，我马上就发。哎，毕业等于失业，真烦。